美元。港汇指数101.7跌0.3。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我得你都得， 转咗播出时间，三个主持不变，浓缩为一半，只会更精益求精。同月亮讲拜拜，向太阳 say hello， 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0， 得奖者胡志成教授。 我做眼科视光师的时候呢，发现很多心灵创伤是眼睛看不到的。2002年参加了撒玛利亚会做 hotline 义工，我希望聆听他们的痛苦，陪他们走过人生最欢暗的时刻。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香港人道年奖2020。 编导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撰稿员呢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系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咯。 啊，去 cibs.rthk.hk 填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理想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今日星期三，咁林佩里嘅嘉宾咧系陈依敏，咁啊仲有小弟，题目咧就系老人不是问题，咁啊点解唔系问题啊？林佩里， 其实老人不是问题就好理所当然嘅、只不过咧就因为个社会讲得太多个老人问题， 哦， 甚至咧唔单止系老人问题添啊，我记得好似系阿罗志刚讲过噶， 罗志刚即系政府噶， 系啊系啊，话、香港就嚟会有个老人海啸添啊， 系啊， 都几得人惊吓， 哦， 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咗阿陈依敏上嚟，陈依敏咧佢就写咗本书，值得参考嘅，就系、嗰本书叫《向见生命的火花》，咁、就系阿陈依敏咧就去咗德国。德国咧就是一个高龄社会，咁啊有好多关于 高龄系咩意思啊？ 即系话有好多老人家啦， 好多老人家， 系啊系啊，有好多体会同埋观察。陈以文系嘛，同我哋讲下。 大家好，我系陈以文。系啦，咁德国其实唔系净系高龄社会，佢系一个超高龄社会， 超添啊！ 因为根据欧盟嘅定义咧，佢嘅人口。即系老人嘅人口比例系超过20%，佢已经系一个超高龄嘅人。 几超到 20%？ 20%系几多岁啊？ 65岁以上。 65岁要高龄。 即系5个人里面有一位长者。 哇！ 其实真系超高龄嘅社会啦。咁、但香港都唔系好远嘅啫，香港喺唔够20年都会有3人就有一位长者啦。 哇！ 咁啊，德國嗰啲老人嘅生活同香港嘅老人生活有啲咩唔同啊？ 我諗可能最大嘅唔同係睇老呢樣嘢嗰個角度，就未必只係覺得老就係等於病啊、殘啊同埋弱。 嗯， 簡單嚟講，可能係話老咗唔單止老花，仲係可以有火花嘅，即係較為多角度同埋去全面去認識人嘅一個自然嘅規律，就係老去呢、這個這個問題咯，呢、 哦 這個話題係啊。 嗯，老唔係話多病痛咩？ 病痛是一部分，但我想也有另外一些层面是可能是年轻的时候未必有的一些、新的一些获得咯。 因为呢现在讲的老人问题呢大部分是讲这个健康的、或者保障健康的问题、医疗问题呢、大部分呢逢是老的人呢差不多都有这个毛病的了、即是机器用了几十年。都是有啲壞壞地噶啦，咁、所以咧老人問題其實咧失浪費，即唔係浪費，即係消耗啊嘅社會資源咧，就消耗喺醫療嗰度咧係好大嘅。譬如咧加拿大嚟計咧，喺安省啊，佢 Ontario 咁收嘅。税咧系好高啊！你知啊，即系我哋除咗入息税照俾之外咧、每食物啊或者劳务啊都系要交税嘅，仲要交两项税，就系、安省税同埋国家税， 国家税同埋个省嘅税， 省嘅税。咁里边咧好大部嘅支出咧就系、医疗。仲有教育，咁当然咧，教育系免费啦，医疗都差唔多免费，因为咧所有医院医生咧，或者嗰啲 specialist 咧，嗰啲专家咧都系政府嘅。咁但系我哋咧，譬如我哋65岁以上嘅人咧，就我哋有100蚊嘅基金，每年咧垫底，即系我哋话叫垫底费，就系100蚊加币。咁之後咧就一毫子都唔使噶啦。咁但係呢個咧補貼落去咧，政府補貼落去相當之大嘅喎。係 係， 因為連100蚊係我哋買藥真係唔夠嘅。 一次添啊，仲 係啊，佢仲要俾幾個月你藥你。咁當然你執藥費嗰、那個執藥錢要唔慳得啦，但係藥本身係貴噶嘛。係係。咁啊，仲有住院咧，老人家住院咧。其他買儀器咧，譬如你度血壓嘅血壓計啊，或者篤手指嗰啲血糖計啊，咁嗰啲都係免費嘅喎。咁至咁呢個係咪老人問題之一嚟嘅咧？嗰、那個開支。 我估系冇错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将老人问题同医疗问题挂钩，但系我亦都喺个德国嘅探索发现，其实年老唔系净系得医疗问题嘅、就算有一啲病痛嘅时候，譬如我见到喺德国一啲老人院有病痛嘅长者，佢哋都可以活得好开心，即系唔系净系同个病永远都揽埋一齐。咁、所以我其实嗰个出发点就系好好奇咁睇下，人老咗除咗病同埋医疗问题，我哋仲有冇其他嘅部分系可以值得我哋睇到嘅，咁、个旅行程啊，当然系非常即系丰富啦，做咗200多个访问啦，去咗好多个城市，咁、去唔同嘅城市接触唔同嘅人，有啲可能系好基层嘅长者，有啲可能系退休前系好有可能社会地位啊，或者好有学问知识嘅，即系尽量接触啲唔同嘅人。咁、我好深嘅感受就系话，即系人喺活到高龄，即系。譬如65岁退休，咁喺退休后到真系活到80岁，真系可能行动力有少少受阻嘅时候，中间有20几年嘅时间，其实系一个好宝贵嘅时间，系我哋有阵时会忽略咗佢嘅可能性嘅。咁所以我其实好希望能够见多呢一部分嘅可能性。我睇到有啲报告就话，其实好多人退休后有。 或者個數據就話有七成嘅人其實都算係健康嘅，七到八成嘅人喺退休嘅 健康意思就係佢唔需要好多， 佢嘅行動力唔會受阻，佢能夠自如咁樣去自己生活。 咁佢消耗嘅藥物多唔多咧？ 消耗嘅藥物啊，我諗佢嗰個健康嘅定義即係佢能夠獨立咁生活咯。可能佢有 咁好叻噶啦，獨立咁生活，即係唔使人照顧。 係啦，能夠自己獨立咁樣生活。 咁而家個問題就係、是。老人是问题呢不在这里嘛，那问题就是要那些后生要给很多钱，立很多钱出来、交去给老人消费、大部分的消费就是因为 医疗的 开支，这个就是成日讲来讲去的问题。 我設計呢個題目啊，老人不是問題，唔係話否認啊，你年紀大咗啊、就會出現好多，無論係身體健康 啊，需要人哋照顧啊，或者自己嗰個生產力啊冇咗啊，諸如此類嗰啲問題啊，對社會個資源嗰個耗用咧、肯定喺度、但係咧，我意思就即係話咧，嗰、那個其實唔係個老人家本身嘅問題嚟，係個社會嘅問題、政府嘅問題、因為其實咧。你只不過個政府冇個籌劃啫嘛，你其實完全可以預見嘅呢啲問題。你睇嗰、那個你嗰個城市人口嗰個年齡嘅增長，幾時會去到邊度？幾時咧嗰個人口老人家佔人口比例幾多？你全部知道嘅。咁所以而家成日講嗰啲老人問題，又譬如話唔夠呢個咁嘅安老院啊，嚇唔夠嗰啲咁嘅專係照顧老人家嘅嗰啲咁嘅看護啊，嗰、那個老人服務唔夠啊，老人醫療唔夠啊。呢、这個完全唔係個老人家本身嘅問題，而係個政府缺乏規劃啊！ 係啊，呢、这個如果咁咧，咁嘅問題咧，將個問題嗰個界定咧，集中呢度咧，咁我咧就認為係啱嘅。呢、这個係完全啱。咁呢個咧就係、是、亦可以咧喺社會上咧係可以。做功夫的不是完全没功夫做的， 而且是提早地去见到，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预见二十年后的人口的结构和比例、其实现在就应该去行动去多一点去 讲。是啊， 你不会说一夜白头就会，但你不会一夜之间突然变成老人家的嘛， 不会的， 不会一夜之间变成一个高龄社会 、 其实有二十年三十年给我们去准备， 没错，是啊， 是啊， 这个也不单止只是香港的问题， 是全球， 你看美国， 全球的问题， 美国就是一个问题，是很讽刺的。 是吗？ 美国现在是一个老人政治，你看今年的总统的 选举，是啊， 拜登 78岁， 78岁、史上最老的总统、其实他 对手都74岁、 其实他的对手上一任总统，即其实现任总统特朗普已经是史上最老的总统了、当然他都不够拜登老了，不单止这样，你看那个参议院那个多数派的领袖也都是一个老人家来的、但是反而呢很少听到你说即是怎样应该可以筹划下呢人口越来越年纪渐长的时候有什么政策，没有的、不单止说没有特别照顾老人家，美国最出名的就是个医疗制度、医保制度的失败，大部分人呢其实都负担不起去看医生的，有病 是啊，没错、 所以他今次疫情死那么多人其中原因就是这样，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看不起医生， 是是吧， 是真是这个真事、 我信得过德国的情况很不同、是吧， 德國即以我所去的一些城市、小镇、小城，其实他们在二十几年前当他们人口那個長者的人口比例跟香港差不多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行動，是規劃整個社會的 layout， 即是城市規劃，以至到教育，以至到醫療，以至到很多社會福利，是全部一個 package， 即是一個整體地去考慮、就不是好像我們這樣即是頭痛醫頭、腳痛醫痛、腳痛醫腳，或者是斬件式地去處理、他們譬如、舉例城市的紅綠燈他會考慮到当老人家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转灯的时间是不是会长一 点， 可以过马路，这个跟城市规划有关、 车门山都是不是 快个头啊， 系啊系， 都系关你 系啦，太快又过唔切马路啦，系嘛？咁譬如有啲老人院附近，佢会开始规划起一啲幼稚园，咁可以老幼共融，咁互相可以有个气氛系交流啦。咁譬如学校里面有啲课程，譬如小学系必须同老人家一齐上过一啲嘅一啲嘅课堂先至可以毕业嘅，即系话老认识老认识老人系佢哋有啲学校嘅教育嘅一个必修课嚟。咁全民系一齐去准备呢件事，所以老人真系唔系净系老人嘅事，即系高龄社会唔系老人净系老人嘅事，而系 社会嘅事。 全民都應該去考慮，即係個思維就係有個咁樣嘅參考咯。係 啊，老人家噶就算香港咁嘅，佢都唔會淨係老人家嘅事。因為實要好多時需要人哋照顧噶嘛。 係 啊， 所以就係其實嗰個都係個照顧者嘅事。咁只不過香港嘅情況咧，就係好多時咧嗰啲照顧者咧就好無助。因為社會提供到佢嘅支援咧太少啊。即係譬如香港嘅社會福利處啊，其實做好多嘢咧都係其實好官僚嘅。 啱啊， 同埋係各自為政咯，即係唔係整全咁去考慮一個人嘅生活質素同埋佢衣食住行嘅需要。好多時候有啲福利都的確係冷飯菜汁式嘅福利，只係令佢最弱嗰班唔會即係唔會太慘，或者可能都就算最弱嗰班都要等好耐攞到某一些福利或者某一些服務。 咁我舉一個例咧，就係我親身 經歷 嘅。咁喺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咁喺飛機上咧已經廣播啦。你咧要填一個表，呢個表咧就係準備咧，你準備帶一個手鐲嘅，就喺家居咧就14日。咁呢個表咧必須要喺你個電腦個手提電腦啊裏邊填寫喎。嗱呢樣嘢咧其實咧就係、是。使到老人家咧頭都痛埋， 冇錯。 點解咧？第一， 好複雜， 唔係個個老人家有手提電腦， 冇錯， 或者 iPad， 或者 iPhone。第二咧，如果要填，未必識有中文有英文咧，未必知道點樣填法喎。係 啊，係啊， 係好困難嘅，係 啊， 好難。 咁啊，我咧已經係。搞咗玩咗電腦廿幾三十年啦，都困難，都覺得好唔知點。 咁其他人更加唔使講。 咁啊，其他人唔使講啦嚇。咁啊，落機之後咧，佢又有一個人，有一個人就係專門為老人家咧解決呢啲問題嘅。佢有啊，佢咪冇。但係呢得一個人 係啊，解答啫，我諗唔係解決啦嚇。 佢幫你手咧，解答你。咁啊，個個揾佢，個個老人家嚟揾，因為嗰啲機咧嘅老人咧，唔係淨係65歲以上，有啲65歲以下嘅人都揾佢。咁佢咧好忙過不亦樂乎啦。咁啊，都咁我咧填咗幾次都唔成功。 填個表嘅目的係咩啫？ 冇錯，佢個表啊交要交個表出嚟。咁我話咧，不如咁樣咧。你俾個用筆填嘅表， 係啊， 嘅指甲俾我，咁我咧就用筆填咗，填咗之後咧，你收咗張表格一樣啦。咁佢久久一路來都唔肯俾張表格我喎，直至到後來三次咧，都係唔能夠填到個表格，係滿意嘅。咁卒之咧，嗰、那個姑娘好。可能影到我咧，靜雞雞咧就塞咗張紙俾我，咁我啊填，然後就有呢張紙 有嘅， 有呢張紙嘅， 咁方便好多，亦都省即係省卻好多時間。 係啊，省好多時間，咁我填咗，填咗之後我交咗張紙咧就 OK 啦。咁但係咧有好多仍然老人家咧係冇法子過到關喎，因為咧佢填到。佢冇我咁幸運，啲人認得到佢咧，俾張紙佢填，佢仍然喺度搞緊嗰個電腦，搞緊個電腦咧，個電腦係真係好，即係好棘手嘅。 係啊，喺佢嚟講，少少嘢就做唔到個程序噶啦嘛。 係啊，嗰個棘手度咧係好大嘅。咁啊，我就唔明點解唔早啲啲老人家派。手填嘅紙嘅表格俾佢，而一定要係用 電子的傳、電子的田你都成為了、一個紀錄呢？ 其實呢個係一個健康申報嚟嘅啫，係咪？ 係健康申報嚟嘅， 健康申報嚟 嘅，就準備你揸住嗰個申報咧。 唔係淨係老人家要填嘅， 唔係 所有人填嘅。 咁其他咧後生嘅咧就絕對 冇問題啦，好快搞掂。 係好快啊！我咧，唉個腦啊就係論盡啦，我七十幾歲噶啦嘛，我一定會論盡嘅。雖然我搞咗廿幾年嘅電腦。仍然唔識噶嘛， 同埋我相信好多老人家都有咁嘅問題。 嗰啲仲慘， 尤其是疫情當中，如果佢哋又唔識用電腦，又唔識用smartphone， 即係手提電話國內，咁就好孤獨咯，冇得同外界接觸，係啊。 佢哋啲自細啲都死啦，唔好講咁，唔好講 呢個啦。個概念牽涉到咩咧？即英文所叫 digital literacy，、即係所叫電子嘅文盲。 文盲 其實有好多電子文盲嘅， 係啊， 呢個嘢好有趣啊！頭先次官講過現象，咁我喺德國都觀察到咧，有一啲 I T 公司同埋一啲即係非牟利機構，佢哋喺幾年前，我諗應該五六年前已經開始係不斷開班教啲長者用電話、電腦、iPad 各樣嘅即係 I T 嘅技術啦。咁喺疫情裏面好幫到佢哋，因為佢哋早幾年已經學緊啦，所以當唔能夠出街嘅時候，佢哋起碼有一個窗口可以同其他人去傾偈。 咁啊，當然。你去到、公共交通工具就見到個個擺喺工後生仔都係揸住嗰個電腦啊，個手提電腦、 智能電話 喺度玩嘅，但玩又得喎。你叫佢真係填表咧，佢就困難喎。 同埋你填表嗰陣時咧，你要其實係要聽嗰個系統啊，話俾你聽點做，你要跟住做噶嘛。係 啦， 你跟住做你係入唔到去噶嘛。係 啊， 點解會出現咁嘅問題咧？其實反映一個大啲嘅問題喺度嘅，就係咧佢唔肯俾你手填嘅嗰啲表格咧，要你用電子嘅數碼方式做咧，為咗方便自己， 係冇錯， 而唔係方便個長者或者市民。 你都唔係 age friendly， 又唔係 age friendly， 冇錯。 咁啊，而家我哋講緊 age friendly， 係啊， 要有長者方便。 係啦，如果你用電腦填寫對嚟講就好方便嘅，因為咧唔單止你填嗰個表而係佢個搜集嘅數據、儲存個數據，到佢第二個使用數據都好方便。 係啊，但係咧就冇考慮。user friendly 反而如果對長者好友善嘅，咁其實對所有人都會好友善。 係咁一陣會講呢個問題啊 嚇。 咁啊，聽只歌先，《渡紅塵》，張碧晨唱嘅。 好。 交错多少青春，寒夜茫茫一盏残灯，找不清离别的人，谁前世用尽缘分，今生相遇不能相认。谎言故城记忆深，爱都走出人魂，今生真真飘渺深，我用千年的情深，几世修炼这一生，只为寻回你的人。我过蜀山，渡过爱和恨，却渡不过命中和你的离。我还过分。

本港大約有26萬隻樹麻雀，同去年差不多，即是我們常見的麻雀仔並未因疫情而顯著增減。遠在美國三藩市的白冠麻雀似乎亦都過得不錯，專家發現今年的春天，雄性的白冠麻雀改用更輕柔的聲調來啼叫，而且相信更有利於繁殖。白冠麻雀是一種候鳥，同香港的麻雀仔其實不同屬。如果論體型，麻雀一般身長14厘米左右，白冠麻雀身長18厘米，尾巴就比較長，彼此背部羽毛的顏色紋理都相似，但後者頭部有黑白相間的條紋，看起來的確很神氣的。美國境內的白冠麻雀因應氣候，每年兩次往來於北部阿拉斯加至西南部加州和墨西哥之間，最特別的是遷徙飛行幾千英里期間，他們最長可以一至到兩個星期都不睡覺，令科學家都很驚奇。三藩市灣區平日居水馬龍，白冠麻雀自身的環境噪音是鄉郊的三倍，然而新冠肺炎迫使當局封城，研究人員發現金門大橋在4月份至5月份的交通流量回落至到1954年以來最低的水平，因此相信市內的交通噪音亦都貼近當年的水平。這個春天三藩市灣區重回難得的安寧境界，雄性白冠麻雀只需要用更低更輕柔的聲調唱歌求偶，但傳送距離就幾乎遠了一倍了，亦即是說他們覓得雌性交配的機會反而更加大。新冠肺炎折騰全球接近一年，仍未見到出路，疫情令大自然意外地得到機會休養生息，那身為萬物之靈的我們又會整理出生活上怎樣的新秩序呢？南地球，黃思恆撰稿。 色無限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知識。 旅遊樂園今個星期同大家耳朵遊白俄羅斯加捷克，喜歡自助旅遊的 Yoyo Wing 和大家分享搭火車導遊白俄羅斯注意的貼士， 還有分享比亞沃維爾澤原始森林的有趣故事。 原來白俄羅斯都有聖誕老人的，他還順道去埋捷克查理大橋和人骨教堂。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電台第一台， 柳鏈 歐海星仙奴 旅遊樂園見。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三咧就林佩里主持咧，我哋嘅客人咧就系陈依敏小姐。咁啊，题目咧系老人不是问题。咁啊，正话咧界定咗咧呢个题目系讲乜嘢噶啦。咁啊，我又提出咗咧，原来而家好多咧都系对老人啊，或者唔系老人，对其他嘅用者啊，都系唔得。友善嘅，對有老人更加唔友善。點解咁啫咧？林佩妮 係啊，我覺得值得討論嘅， 就係啦， 即係個城市啦，其實對老人家有幾好。而你從一個城市、一個社會啦，去睇下一個政府，睇下佢點樣對老人家咧，你其實睇到呢個係一個乜嘢社會嘅。 係喎， 有啲人咧就話：你睇一個社會，你想了解一個社會咧，你睇下佢點樣去對待嗰啲失敗者。 是是是， 我就覺得呢，其實你看一個人呢，又有人說呢，你看那個人是什麼人呢，你看他怎樣對他的配偶。 是啊是啊， 我就覺得呢， 其實人之觀其妻， 其實更加好，更加準確係咩？就係睇佢點樣對自己父母。 未觀其人，先觀其父母。 係啊，因為咧，你同個配偶咧有太多嘅利益關係喺度，同埋你對個配偶好咧係容易啲嘅。 係啊， 喂，即係基本上而家都自由婚姻啦，你都係中意佢先同佢結婚啫。咁但係咧，你對個父母好咧又另外一回事。 係，尤其西方長大嘅家庭。好細個就可以脱離咗父母自己自立噶啦嘛，咁對個父母嗰個態度咧，係直情睇得到佢嗰個人人品點樣。 香港究竟係咪一個對老人家友善嘅社會咧？首先，我覺得其實香港政府咧幾自覺呢樣嘢嘅，嚇個社會咧知道噶，如果你對老人家唔好咧，你冇教養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你睇好多表面上咧多咗關心老人家嘅嘢噶。 兩蚊搭車 肯定係得政嚟嘅，次官都會同意噶。 一定得政。 佢唔單止其實話幫老人家慳咗個交通嘅費用啊， 鼓勵佢哋出行。 冇錯，即係呢個同佢唔同個社會脫節。 是啊、 或者是對自己的感覺呢都很重要的。 增加自信心。 是啊没错。还有那個社交。 是社交。 很重要。其實已經有很多研究發現就是你老人家的生活的質素甚至是他的壽命都跟他自己本身的、社會的脈絡很有關係的。 是是是。 如果是活躍的。 没错。 身邊有一批朋友的他健康很多的。 冇錯，都有好多調查話，如果老人家成日坐喺屋企睇電視，係老得係快啲嘅， 係啊， 都行動力係退減啊，都速度會快啲。 我睇住呢個事實嚟嘅，咁我咧搭成日搭小巴嘅喎，小巴咧我又搭綠色嘅小巴，即係嗰啲人仔俾兩蚊啊嘛，慳到 專線小巴， 專線小巴。咁我係睇咩咧？我唔係淨係睇嗰兩蚊點樣打落去。我係睇咧嗰個司機啊，點樣樣對待個老人家？對待老人家咧好多種方式，譬如佢等佢上嚟坐定、企定、坐定之後，佢先開車。咁呢個咧就係關照緊個老人家嘅安危。咁譬如佢開閘嗰時，能唔能夠使到個老人家順利上一車？因為嗰啲要幾級噶嘛。有時咧，你個車未發定咧，就準備上嚟咧，咁你咧個老人家咧，苦扶唔切啊！唔好講話佢會跌啊，苦扶唔切。咁呢個又係咧對個老人家唔 friendly。咁啊呢個咧，直睇到咧嗰個司機點樣樣咧處理佢嗰個職務，即係睇到嘅，從呢個唔係孝唔孝順個老人家。方唔方便人家，而係咧佢個職守 係啊，你有幾專業？ 佢有幾專業嘅職守。咁呢個咧就係我個經常 好啱。咁其實一個司機咧係有責任照顧所有乘客嘅安全噶嘛。 係。 同埋咧有一樣嘢好有趣嘅，關愛座。 關愛座。 關愛座咧，你睇到其實睇到香港好多，佢係一個窗門嚟嘅。佢一個窗門，你打開個窗門咧，睇到好多關於香港嘅嘢嘅。首先第一個關愛座，你而家成日見到嘅關愛座係吉咗嘅，即係冇人坐嘅。 有壓力啊！ 唔係敢坐啊！ 有壓力。 即係你睇得出咧，其實香港人嗰、那個即係做啲政治正確嘅嘢，對香港人幾重要嘅。嗰、那個社會壓力咧，其實對香港人幾重要嘅。其實個關愛座嗰、那個目的係咩咧？嚇、那、嗰個宗旨係咩？係俾有需要嘅人坐，有未必一定老人家嘅嚇，咁但係即當然老人家好多時都有需要啦。但係問題就係、譬如話大肚婆，或者個人真係好攰， 殘疾嘅人， 係啊，或者你一個健全嘅人，但係咧你喂會攰㗎，會唔舒服㗎嚇，咁你坐其實絕對冇問題嘅。咁但係咧，你睇到一樣嘢咧，就係、香港人即係自己願意讓位。其實如果你個個有老人家有需要嘅人，你讓位就唔需要有關愛座啦。咁但係咧喺形式上，其實香港某方面咧。其實幾形式主義的， 是是 你做咗嗰個變成形式咧， 就會大 家就會做嘅啦。 啱啱啱啱，呢個咧我就我雖然我就唔係話特別歌頌緊國內嘅交通喎，但係咧我喺深圳搭地鐵嘅時候咧，個個人都好多人都讓座俾我喎， 敬老咁樣。 阿伯，我叫阿伯，有人見到我啲鬍鬚，阿伯，你坐啦咁。咁我咧就 唔係好中意個八嗰兩個字，即係心理上咁，但係都要承認嘅，鬼叫你老咩都係八啊，咁啊願意坐嗰、那個，唔係關內座嚟嘅，普通座嘅。咁但係咧就睇到嗰個城市咧，嗰啲人咧係肯關心老人家，肯關愛啊。 我 見到呢樣嘢好 嘅。我見到德國好有趣嘅係，佢哋冇特別嘅敬老文化，亦都唔會話見到老人家上車就特登讓俾老人家，因為啲長者都未必覺得自己係需要被讓座。咁但係有啲服務就好有趣，就有我有一次搭巴士，有兩位伯伯就成日望住啲乘客嘅，咁我覺得佢哋好可疑，唔知做乜成日望住啲乘客。咁後屘同佢哋傾偈，原來佢哋係一啲陪人哋落車嘅一啲義工嚟嘅，即係嗰條線原來係好多。七十歲、八十歲嘅長者係會出去買餸啊，一個禮拜先開兩班，所以就成架車都係銀髮嘅老人家。咁、所以佢哋就坐喺後面就睇住邊個需要上落車嘅時候要輪椅上落，或者 佢仲去幫手。 係啦，甚至乎 咁好啊， 係啦，甚至乎可以陪埋佢攞埋啲餸翻屋企嘅。咁呢兩個義工咧就成日都係搭嗰條線坐喺上面咁樣去默默地去支持呢一啲有需要嘅人。 冇呢啲義工嘅喎，似乎嚇。 暫時未見到， 暫時未有， 係啊， 未有。 關愛座嗰個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咧，就係我諗呢個幾獨特嘅香港現象嚟嘅，就係有陣時咧，即使係喺繁忙時間，即係譬如或者放工時間咁咧，咁、個巴士咧已經係擠滿人嘅，但係有兩個位係吉咗嘅，就係、關愛座嗰兩個位，嗰啲人唔會坐嘅。呢、這個反映到啲乜嘢咧？唔係反映到話對老人家好，佢好似覺得嗰啲老人家咧。你唔好搞佢，我亦都唔會，即係佢可能係製造麻煩俾你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係 咪迫於壓力唔坐？ 係啦，即係好似咧就係、是，我有個地方安置咗你啦，我就唔想同你有 啲咩。我完成任務啦，我冇乜其他事。 我咧就見到咧係好多後生仔咧係唔會坐到嗰啲關愛座，而係因為佢感覺到自己冇個資格。 系， 咁啊未必佢讓座俾其他人，或者佢即刻招呼扶嗰個老者埋去嗰個關愛座。 可能唔好意思坐， 但係佢唔好意思坐。 同埋咧，佢驚個標籤啊！ 呢個標籤嚟㗎， 同埋咧，我留意到一樣嘢咧，就係好少咧，係會同一啲無論喺啲公共場所，無論搭 lift 啊、酒樓等位嗰陣時啊，係會咧係有話題同啲老人家傾嘅。主動嘅同老人家傾偈嘅，或者話今日幾好凍啊，婆你著多件衫啊，或諸如此類，好少嘅， 冇嘅， 係好少嘅， 未見過啲， 未見過啲，係反而讓座就會久唔久有，但係你讓座 可能出於道德上有少少係咯壓力或者一個社會嘅一種觀點。 咁當然咧，我亦都另外一方面咧睇下老人家其實咧係。即係佢本身係持啲乜嘢態度同人相處喎，有陣時亦都係。香港嘅情況咧就係、香港肯定咧就係、即係當然香港嗰、那個壽命咧平均壽命咧全世界最高嘅， 係八十四歲。 係啦，咁但係係咪代表喺香港做一個老人家係幸運嘅咧？ 唔係嘅，唔係嘅。我哋譬如做一個老人家咧，唔好講話你出街啊。你就算咧去排隊咧，都唔會俾你排先嘅。 係啊，係啊。 你仍然係會係一個排尾就排尾嘅。 係啊。 但係咧加拿大唔係喎。 嗯。 如果你排尾咧，就自然排頭嗰人咧俾你行先嘅喎。 係。 驚住你攰喎。 係。 即係有一個咁嘅 關懷。 關懷，但係佢唔係。中國文化嘅關懷喎，唔係敬老關懷，而係咧嗰種生活習慣嚟。係啊，佢就變咗咧，覺得咁樣樣咧，係 可能係國民質素嚟嘅。 國人關冇錯，國民質素係呢、這個咧，香港咧仲未到達到呢個國民質素呢個程度，呢、這個高度。 我反而覺得，如果有時主動去同長者傾偈，其實佢哋好多故仔，佢哋可能真係打開個櫃桶咁樣抄好多嘢出嚟話俾你聽。只係我哋好多時候冇去開口。 咁而係咧，我覺得我哋太過習慣咗嘅用一個問題嘅角度去睇老人家。譬如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譬如我搭的士啦。我特別係中意搭一啲老師傅開嘅的士，年紀又翻上下大嘅，佢就係好專業嘅。首先第一咧，佢係會咧由一個地方送去另一個地方，佢揀個最短嘅路程。反而而家有好多咧 中年人甚至是后生仔，我最怕的后生仔做司机 态度麻麻， 即我不是说一足高打一船人，而很多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失业所以做的士司机， 好被动啊！佢嘅选择， 佢有阵时咧亦都系咧对嗰啲路咧唔熟悉，佢都冇咁嘅经验噶。有阵时个态度问题，有阵时咧就系你见到噶，佢喺同时有四五部电话摆喺度嘅，等紧 call 嘅， 好危险啊！ 咁所以有阵时反而啲老师傅咧，你好放心嘅。又譬如咧话去食。茶餐廳或者是如果那裡有個老師傅在那裡，哇，那些東西就會正宗很多，道地很多， 用心很多， 所以有很多時候那個手藝那些東西是要經驗翻出來的， 但是我們的社會似乎對經驗或者對有一定年資這件事未必是很尊敬或者很尊重的，大家追求的可能是年輕啊，或者速度很快或者效率很高，如果就算剛才次官有說行路那件事，那行得慢，我見到有些年輕人是會直一聲覺得很不耐煩，好像阻住他 的節奏問題，是 啊，因為在快節奏當中我們所吹捧的就是要即是年輕的力壯或者要快，什麼都是講求快速的，還 有即是說譬如說呢放慢個城市節奏去令到老人家更加舒服，你其實這個是要整個社會要付出個代價的嘛，你啲嘢慢咗，譬如話你紅綠燈慢咗，咁你成樣嘢都會慢咗噶嘛。你道門咧開關嗰時又慢咗咩？你其實成樣嘢都會慢咗噶。係 係。 咁所以係要有嗰個咁嘅理解到 咧。全民嘅工作。 點解應該做嗰樣嘢好重要？ 真係全民工作，因為有啲德國城市佢直情係培訓埋啲 sales 或者係前線收銀員。哇！如果有啲伯伯婆婆佢哋反應好慢，或者成日唔記得咗，或者唔記得俾錢，佢哋有症狀，可能係因為腦退化，佢哋會培訓埋啲前線嘅人去了解呢樣嘢，令到佢哋對長者嘅態度係可以有一個適合佢哋嘅一個做法咯。 係啊，呢個係 好細緻嘅一個關懷。 後生仔個節奏會快啲嘅，譬如咧譬如講嘢講到好快脆，就啲老人家係未聽得切啊。 聽 唔切，啲消化唔切，咁佢理得你啊，佢唔係準備你係聽佢聽者啊嘛。譬如嗰啲營業員或者係嗰啲講解員，佢都唔理你老人家嗰個節奏，即係正如我講正話嗰個填表一樣，佢冇考慮到你。是不可能認識那個填表那種 困難 的，他沒有考慮過這點，他當自己填得掂，就你沒有理由填得掂，你填得掂是你蠢的，他 user 仍然是以他自己為中心，是他自己，那這個呢也是社會問題，這個不是老我哋唔能夠當咗係老人問題，而係呢個係社會點樣去睇老人嘅問題。 同埋我又成日都講同理心啊嘛，但係要一個後生嘅人咧，將自己咧係擺喺嗰個老人嗰個立場去諗嘢咧，好難嘅。 好困難， 因為你未到嗰個年紀咧，或者你某方面未出現嘅退化咧，你唔知道係會有咁嘅問題 嘅。係啊，唔知嘅。咁啊，你行路已經知啦。咁你自然會慢咗嘅。 即係老人家問你幾次同一樣嘢咧，你覺得好煩，因為你自己一定唔會咁啊嘛。但係你去到嗰個年紀，你先知道咧，你真係係會唔記得講過呢句或者聽過呢句。 係啊，好啊，我聽只歌先咧。A new day has come。咁啊 ，Shane Dior 唱嘅，咁啊聽完之後咧，就新聞報導，我仲有最後一節。 I was waiting for so long for a miracle to come. Everyone told me to be strong, oh, oh, and don't shed a tear. Through the darkness and good times, I knew I'd make it.And the world thought I had it all, but I was waiting for you. Hush now, I see light in the sky.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迪斯， 点样选择合适嘅长者照顾服务？今集请嚟社工介绍社区中不同嘅长者长期照顾服务同认知障碍训练嘅课程。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未想你忘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三呢就是林佩你主持的，我们的客人呢就是陈依敏小姐，题目呢是老人不是问题。老人呢我们肯定啊，即是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社会是一个问题。 没错。 是社会是一个非常。今个剩低四个字啊。呢件嘢系咪有得解決咧？定系咧解決咧？ 系 啊，陳主任， 我谂暂时系一个有少少恶性循环。如果我哋想跳出呢个循环，要有个新嘅谂法。我讲恶性循环就话社会好多时候觉得老人系一个问题，因而老人都觉得自己系一个问题， 所以个自觉得自己问题， 自我价值好低。即系当我去探老人院探长者又好，或者探独居长者又好，好多时候佢哋嗰句说话都系话：，唉，人老咗啊，好冇用啊。是咁样，即系个自我价值好低啊！因为我哋投射俾佢哋吸收到嘅资讯就系话，人老就系失去咗好多嘢，就系一个冇价值嘅状态，或者系一场海啸，即系如官员所形容系一场海啸。咁当我哋嘅价值感好低嘅时候，其实我哋唔会有好多动力去过好嗰个生活啊。 嗯， 系啊。咁所以系我自己会觉得系观念上嘅改变系好紧要，即系人心个改变。因为政策嘅改变，我哋要等政府唔知 N 年先有少少喐啦。如果公民社会能够喺民间力量去改变，去做一啲嘢，或者我哋自身去改变呢个对老嘅想象，或者对老嘅期待，会唔会有少少唔同咧？即系我好好奇咁样去谂咯。 其实我哋对嗰个老咧，老嘅观念咧都好矛盾嘅。一方面咧，我哋明白到咧，其实嚟自经验咧，嚟自熟练咧，系有好多好嘅嘢嘅。 嗯， 即系譬如我哋会话老朋友啊、老哥啊，呢都唔系代表唔好嘅嘢嘅。老道、 老地方、 老地方，呢全部都是一种熟悉、一种亲切，同埋一种带俾你嘅一种安全感嘅嘢嚟。但另一方面咧，老咧亦都有好多关于英文叫 ageism，即系关于年龄嘅歧视。 老饼 系啦，同埋因为而家老嗰样嘢咧，就系如果当个社会冇提供到足够嘅支援嘅时候咧，要嗰啲当事人好多时都系屋企人啦，去孭晒所有包袱嘅时候咧，佢系好容易咧就将嗰样嘢咧投射喺嗰个老人家嗰度。 系 咁而老人家咧，即系佢最直接感受嗰样嘢咧，呢个就会影响佢哋嗰个自我形象同埋自我价值。 冇错。 所以老人家其实好多时候你话斋咧，讲得最多嘅一句说话，几乎已经成为口头禅咧，就系、是、唉冇用啦，冇用啦。咁、但系其实老人家可以点有用法咧？依文。 我自己個即係體會或者我接觸咁多長者俾我嘅一啲啟發咧，就係話其實係 respect 翻自己所已經有嘅一啲嘢。有時佢哋真係見唔到，譬如原來有啲長者我見到佢哋係好叻講故仔，佢哋講嘢係即係好似講緊一啲說書咁滯。咁有啲長者可能佢好叻係煮嘢食，但係因為佢好耐都冇人去欣賞佢嘅廚藝，所以佢唔記得咗呢樣嘢。或者有啲長者其實因為佢有經驗，佢係好叻處理人際關係，咁呢啲係好多資源、好多寶庫係收埋咗，因為佢退休之後冇咗份工作，而我哋係被工作定義我哋係邊個，咁於是乎呢一啲收埋嘅嘢就越收越埋，係見唔到。咁我覺得會唔會我哋其實可以去見到多啲佢哋 发光的部分，去欣赏多啲佢哋身上有嘅嘢先咧。 系呢、這个咧，好多时咧就系、是、因为老咗咧会迟缓咗啊，慢咗。咁啊呢个世界咧，我就好感觉到咁样情况。以前咧就唔觉嘅，因为咧个速度咧系冇谂过嘅。咁啊而家咧。成日咧啲人都感覺到你好慢啊！你做嘢又慢啊！ 慢活， 你係你諗嘢又慢啊！你反應又慢啊！你行步路都慢個人，咁啊而家咧係需要衝啊嘛，需要快啊嘛，快速啊嘛。咁如果你個反應慢咗，你個諗嘢慢咗，就算你行步路都慢個人咧，你執書都執。执都慢嘅，执书行头啊嘛，惨过败家啊嘛，即系有呢个感觉。咁啊，所以咧，而家就唔系计你，即系话阿陈小姐讲，你老咗系咪经验丰富咗咧？系咪你多咗知识咧？你冇计呢样嘢。就計你慢咗， 呢個係體能上嘅嘢。 係啦，佢計體能上 嘅身體上嘅一啲嘢。 佢唔係計個價值，唔係全面嘅， 唔係精神上 估計。係個價值正係從快慢嗰個速度嚟估計。 所以佢個量度嘅尺，嗰把尺都係用一個青春或者個年輕嘅嗰把尺去度。年輕人梗係行動會快少少啦， 一定會快嘅，因為佢嗰個生理嘅問題引致到佢係。佢唔快唔得嘅，佢唔快要，如果后生只都慢咧，佢真系钝，唔系讲笑啊，真系钝 嘅。如果同速度去量度，咁长者真系有少少输蚀少少嘅。但系会唔会有其他量度嘅工具？譬如我听到好多长者都话俾我听，佢老咗，佢觉得更加开心，个人嘅负担少咗。佢唔，譬如婆婆，佢唔再需要记挂自己今日个妆容系点样，佢够唔够靓，会唔会吸引到异性？咁又或者有啲伯伯佢年纪大啲，佢行路慢咗，佢见到唔同嘅一啲嘢，佢平时行得快见唔到嘅一啲可能少少嘅细节，或者一啲有趣嘅一啲档口，佢平时行得太快都冇机会同街坊倾偈。咁当佢慢落嚟嘅时候，佢有另外一种少少发现咁样。 系，我哋近时咧有一句说话咧，就叫家中有一老， 有 余一宝。宝系宝在什么地方咧？宝在咩地方咧？就是、因为咧佢经验老道。所以咧，近時我個工作嘅老細咧就話，無論如何咧，都會請一個退休嘅老人家做顧問啊。因為咧，有好多時咧嘅體會嘅嘢、考慮嘅方向咧，唔同我哋嘅後生仔嘅考慮嘅方向，佢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嗰件事。係 啊 係 啊。 咁啊，可能會睇到一啲咧。我哋後生仔永遠睇唔到嘅問題喎， 冇錯。 咁呢啲咧，可能贏就贏嗰啲咁多，輸咧又可能輸在嗰啲咁多。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咁啊，所以咧嗰陣時，無論如何都留翻一個清醒嘅人，清醒嘅老者， 腦袋， 我嚟咧體會。成件事有冇佢唔識做嘢嘅，佢又嚟體會體察，究竟呢樣嘢有乜嘢好處或者唔好處？咁呢個咧就係寶嘅地方。 冇錯， 明白。 呢個其實亦都中國人嘅傳統智慧嚟嘅，即係有所謂太傅啊，就係咁啫嘛。你嗰、那個皇太子嘅老師嘅師傅都係咁啫嘛。佢就係、是因為自己經驗老道，因為自己咧有一個所謂個智慧喺度，咁、年輕人咧有衝勁啊，有熱情啊，有勇，但係未必有謀，係咁意思啫嘛。 咁可以互補咯，係咪啊？即係所以銀青啊老又係應該多啲一齊，咁可以互動。 我覺得我哋唔應該歧視老人，但係亦都唔應該咧，淨係話浪漫化咗，浪漫化咗老年呢樣嘢。即係阿正話次官講個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咧，喺西方嚟講咧，英語世界咧有類似嘅睇法，就係、是、個 older and wiser。 wiser 你年紀大咗，但係咧亦都係咧係聰明咗。咁、但係咧問題咧就係、是、你係咪個智慧咧係會隨住年紀增加？ 唔係個個都係咁嘅， 未必嘅。 呢個視乎幾樣嘢。第一咧就係你本身咧係咪一個學習型嘅人？係 啊， 你係咪真係一個學終身都學緊嘢嘅人？ 嗯 啊、第二咧就係其實好多時咧，你年紀大咗，正如阿陳英敏所講話，個人會開心咗，原因係咩？就係、唔單止係佢唔需要咧，好似後生嗰陣時去拼搏去競爭。 嗯、 最重要嗰樣嘢咧，就是、因為佢活到咁嘅年紀咧，佢對自己其實已經認識清楚，亦、都接受咗自己。接受了自己包括自己的短處、缺點、譬如說對自己是不是可能年輕的時候有很多根本是不切實際的理想、要做要成就些什麼、但年紀大了已經接受了其實做人就是這樣的了、所以就有一種是舒泰 淡定 你同佢一齊嘅，其實啲人同佢一齊嘅都相處嘅，都開心咗。 舒服嘅係。 我哋話叫定海神針。 定海神針 係個定海到神針。咁誒，《紅樓夢》有一句説話好好嘅，我經常咧都借鑑嘅。佢話咧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係積文章。 係。 咁你點樣可以洞明？點樣可以練達咧？就係、因為你老啦，老咗啊！你後生嗰時候。完全睇唔到嘅、你點叻都睇唔到，係、要你有翻咁上下嘅年紀，有翻咁失敗咗咁多次，或者成功過咁多次，你只可以體會到咧裏邊嘅練達，體會到咧人情嘅練達。 係啊， 要用時間去累積啊！呢、 這 個 係冇得拗嘅。 同埋你點樣對人哋有包容咧？其實你首先要接受咗自己。 係啊， 好多老人家做到呢樣嘢咧。咁就容易相處咯。 咪個個單，有啲咧仍然係好固執嘅，越老嘅越固執都有， 都有。 即係佢嗰個未化，未化嘅又有。咁但係問題咧，佢點都好，都有一個經驗咧。呢、這個經驗咧係可以參考嘅。後生咧揸權嘅地方咧，揸權嘅人咧係可以參考到咧佢哋嘅睇法，即係佢嘅睇法未必定會完全係固執或者過時嘅。我成日聽一句説話咧，講話佢勾啦咁，佢勾咧，大家唔明白呢句説話嘅勾字喺邊度？勾咧就係勾咗喺經濟嘅價值方面，即係除咗價值。這個價值是經濟價值之外，還有很多價值的嘛。 是 啊。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價值的嘛，有文化價值，有其他歷史的價值。你不要只是看經濟價值，勾不勾，要看埋其他的價值是有沒有保持。 是。 沒錯。 而且對老人家好呢，其實是基本倫理，不是說一個正確地做，而是基於一件事是什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啊，呢個 因為我都必然會老噶嘛，所有後生人都會老。如果你好彩嘅話， 如果有福氣去老嘅話， 如果你好彩嘅話，都會老噶嘛。咁你老嘅時候咧，其實你亦都想人哋對你好噶嘛，體諒你啊嘛。 係啊， 其實就係呢個好基本嘅一樣嘢。 嗯， 唔係話你特別我道德高尚嗰樣嘢，而係你明白到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等於你要照顧見到啲細路仔，你會照顧下佢一樣啫嘛。即係你都經歷過呢個階段噶嘛。 嗯， 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如果人係懂得去考慮呢樣嘢咧，其實年老也好，後生也好，其實呢個亦都可以應用喺一個男人女人嗰度。 係噶， 即係其實唔係 人與人只係唔同，但係未必係對方不足咯。 係啊，同埋你嗰個所謂唔同咧，有朝一日咧，你都係會經歷嗰啲嘢嘅。咁所以唔同得嚟咧，其實好多嘢都係相同 的，因為老人都係人。 係啊，係。即係如果你用個社會學嘅概念講咧，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當咗嗰啲同我哋唔同嗰啲人，或者我哋唔理解嗰啲人係他者。 係、 他者咧就係覺得 enemy 嚟喎。 係啊，冇錯。 敵人嚟喎、 對抗。 係啊。咁啊，問題咧就係好奇怪，點解咧你去到德國會體驗到咧？呢、这個咁樣樣嘅老人仲有價值，仲有快樂嘅情況。而咧，你喺香港長大嘅，香港反而睇唔到咧。 香港都睇到。香港我都見到好多有即係有趣或者有生命力嘅長者。咁所以我第二本書都寫緊香港嘅。但嗰陣喺德國就係因為我住咗喺一個婆婆屋企，佢80歲，佢成日著得好靚，同埋啲孫女係好中意佢啲衫嘅。 八十岁婆婆的衫，孙女都会好喜欢。咁即系佢嘅 taste 其实系唔随住时间而即系消失啦。同埋佢觉得生活好优雅，所以我就开始好奇，点解佢哋可以过得咁好？点解佢哋可以依然有自信啊？活到八十岁嘅时候，咁慢慢就去了解多啲，越嚟越多问号啊嘛，越嚟越去揾多啲故事去知道咁样。 佢四年前啊，输咗嗰个美国总统选举嗰个希拉里咧，佢写嗰本书咧叫《It Takes a Village》。即係佢話，如果你一個細路仔要健康成長咧，係要成條村幫手嘅。 係啊， 其實咧要照顧一個老人家，或者如果個老人家活得開心咧，都要一條村幫手嘅。或者 城市幫手嘅。 係啊，即係香港嘅問題咧，就係香港越嚟越少一啲咧比較大啲嘅家庭，或者咧家人咧與家人之間個關係咧越嚟越疏離啊。咁所以咧，其實咧，一個老人家會覺得好多時都覺得好寂寞咯。即係香港亦都唔係一個咧生活條件好嘅地方。即係雖然佢表面上好似一個富裕嘅城市咁，哇！但你每一個人咧嗰、那個嘅居住空間少到咧，其實呢個對於照顧老人家 活動空間都少， 活動空間又少， 好不利， 非常不利嘅，非常不利嘅，亦都會令到咧多咗好多矛盾。 你見到咧啲比如窮等啲嘅老人家咧，就只能夠出街，只能夠坐喺公園。你咪日常如果喺嗰啲貧民區嘅公園，你會發現好多 公眾地方， 好多公眾地方咧，公共空間咧係好多老人家咧係 打等 打等嘅。咁啊陰公啦，佢哋其實咧每日喺度等緊末日的來臨，他根本沒有當自己還有能力，他已經很悲觀地樣呢，有一分鐘過一分鐘，但那分鐘是很寶貴的。還 有呢，經常說香港的安老院不夠嘛，香港安老院當然是不夠的，但其實如果有一選擇，有多少老人家會住安老院呢？ 當然不會啦， 極度負面對安老院的印象，即是在大眾的心目中安老院真 係呢個咧，反而倒轉喎。喺加拿大咧，就老人家好希望去住安老院喎。 環境好啊嘛， 因為嗰個環境好嘛，嗰個生活好嘛，同埋咧喺 又有人陪伴， 有人陪伴，同埋仲有一樣嘢，佢係積極嘅，睇到嘅餘生，就係仲有意義嘅。如果你喺屋企咧，仲悶啊！你睇唔到個餘生， 呢個亦都係啦。嗰個東方同埋西方咧，嗰個家庭觀念嘅唔同。即係譬如喺外國、西方、美國啊也好咩，你所謂離巢啊，啲仔女大咗離巢嘅，好自然、好正常嘅事。如果你留喺度咧，反而覺得咧，哎呀，你咁冇大志啊，係太依賴啦。即係你應該係有毛有翼就飛噶啦。啲父母亦都照習慣咗咧，兩公婆咧。即大家自己互相照顧咁樣，但係佢係東方人社會啊，你個兒女同埋父母關係啊，親好多，咁就如果話即係個仔女，哇！我十年先嚟見你一次，我一年咧有啲咩大事大節先見你一次。大家都住喺香港喎，咁呢個就真係好難想象咯。 呢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優勢呢？即係家庭關係嗰個緊密啊， 其實 可以多啲互相支持。 係冇錯。咁差唔多啦，我哋要讲嘅嘢呢差唔多。咁仲有大把机会要请教啦，陈小姐嘅。 再倾。 咁再倾。咁星期四呢，听晚呢就係、是、回忆的味道嘅题目。邓达志呢就请到佢嘅嘉宾司徒慧容先生。你识佢呀？呢、這个我老友嚟㗎。我识佢四十几年啦。但冇见又係四十几年。听日第一次见返。咁跟住来呢听日歌春风。之后呢就係、是、新闻报道。跟住呢记过那些年呢将会记。咁听完早瞓喎。咁大家听日歌先。 好 春风拜拜。 拜拜。私のそばには 一个人的